我要看看你是谁，没法控制你的梦，醒觉方知我别去。闹市新花我的梦，错过了后我问谁，别了一声再洒泪，这一次这一生已别去。问谁愿留下苦楚， 问我因何情逝去，谁与到也不可再懂。 别了崎岖的通道，我已看透你是谁， 耀眼心扉我的梦，一转眼一息间带泪去。 谁？ 耀眼心扉。